喂 ，hello， 有冇人入嚟啊？好似冇，一个都冇。究竟系点样计嘅咧？Part two， 冇人入嚟咁啊，食住嘢先。奇怪啦，我见到有人 hi， 但系点解我见到 watching 系零人嘅咧？咁得意啊！你唔系我呢度睇到三十七人喎。因为头先咧未食饭啦。咁所以咧，咁攤啲嘢食先。小明坐火車，幾得意喎！個 chat room 係直落嘅喎。佢已經食 cookie 啦。Hello。咁最尾唔知點計 part one part two 咧，真係咦，睇下先，又是 Nicolau 最前啊，唔系啩？头先最尾有几个留言未读喎，好似系嘛？系，头先阿 Jason 咧，佢就话：哎呀，唔记得录低你哋对邓龙威嗰个留言添。咁如果你剛才那 part 有聽的話呢，你可以鼓勵鄧龍威留啲言，咁我 capture 返俾佢睇，我諗佢都幾開心嘅。因為佢即係與世隔絕，佢唯一條生命就喺個空氣嗰度，即係就喺個 Wi-Fi 或者個電話嘅數據嗰度，即係已經將嗰、那個物理世界已經轉化咗去一個虛擬世界嗰度，个生存嘅意义亦都喺嗰度，咁即系完全我哋表面上系好自由，冇坐监、冇生命危险嘅时候咧，系完全系幻想唔到佢一种无助同埋嗰种死亡威胁嘅。咁所以，即系如果大家有说话鼓励佢咧，你又可以喺度留言啦。咁我 forward 翻俾阿 Jason， 咁我再 send 翻俾阿邓龙威。咁我希望佢喺里面嗰个生活会好过啲，同埋等人知道，有人知道佢嘅故事咯。因为个动机就系想等人知道佢嘅故事，同埋知道呢个世界原来有啲咁唔公义，有啲咁黑暗、咁邪恶嘅事件发生咗咯。哇，八爪鱼啊，呢、這个 Terence Wong 系咪八啊？呢、這个唔系冇相嘅，你都整咗宵夜食。系、哦，直头去个 page 度留言啦。 Terence Wong 最怕高调过龙会对当事人不利 ，Nicola 尽介有几多香港人会关心啊？关心边个走光？边个大波去日本拍呢多 ？Deep 啦 ，Nicola， 但我相信而家起码多咗人讲，多咗人知，希望帮得几多就几多。 Angus Chow 和唐友朋友将会去菲律宾公干，有些小担心。Angus Chow 订阅多时是唐友 Angus Chow 等一阵有 Todd 而 Nicolard 感奇怪，未开始就有人 dislike 菠萝包一个 dislike Caslin 1嘅进阶到了梁继系失坤粉气 Sharon M 喺。小明坐火车去 Ultraman 数96，见到你食嘢啦 ，Bat 395 ，Hello 探长 ，Nicolard 40，最后无事报道。小明坐火车 ，Message retracted。小明坐火车42 ，Terence 和我都整咗宵夜食紧 ，Sharon M 自动跳咗 Part 2，真有趣啊 ，Nizuki 64。大家好 ，Alan Chum 有咩食进阶 ？Nico 同意菠萝包讲下苹果单 ，Yes John Downey 开晚安之前 Part 1冇睇， oh. 去咗睇郭文贵爆料 ，Onizuka 64咁嘢，仲直播 ，Very Chan 肥佬黎氏商人见钱开眼 ，Nico Lar 可以去邓龙威个 page 留言都得 ，Very Chan 咧，我觉得。肥佬禮事商人見錢開眼，你覺得佢係咩？我覺得唔係喎。見錢開眼，佢又唔會搞周刊啦，你網交㗎，大佬又要俾人哋恐嚇。佢前做佐丹奴，咁你話見錢開眼咁啊，做生意梗係咁㗎啦。但係你要做呢啲咁嘅攞條命出嚟搏嘅生意喎。嗱，九七前我覺得好安全嘅，做呢啲周刊。但九七后仲做呢啲嘢，即係仲要带埋个老母出街，即係我觉得你咁样讲真係好唔公平。因为全香港咁多个传媒，啲传媒老板即係买得就买，咁嗰啲唔係见钱眼係咩？佢顶到而家，佢仲要同呢个最极权嘅政府走去对着干，即係讲一啲佢最唔鍾意听嘅嘢。你认为咁样嘅商人系见钱开眼咩？佢根本就维持唔到落去，因为而家系跌止跌到十几万、啊，大佬根本即系如果你唔系嗰啲不明来历嘅钱，你点样挨落去啫？即系我觉得你不单止唔体谅咧，即系你唔 respect 有呢条友喺度改变咗香港嗰个言论自由嘅生态，屌你仲喺度话今日见钱开眼，你检讨下啦，唔该。 David Lee 探长好，来迟了，不好意思， 老沙 hello 探长，今晚迟咗嚟 Sharon M， 咁我讲多次， 老沙好耐冇见， 邓龙威加油，撑住，进阶邓龙威先生，有一班香港人为你努力中，别放弃，加油啦，激起探长 Barry Chan 人生加油 ，Sharon M message retracted， 老沙邓龙威加油，飞国竟然同澳门一样可以上网。Ice General 最好情况唔系救到佢出嚟，而系成个腐败体制嘅崩溃。如果可以这呢单嘢令菲律宾改革就功德无量。Sharon M 肥佬唔可以用见钱开眼嚟形容，但对方断绝你收入，一日可以撑，一年可以撑，但几年下来被人阴到干啦，终于顶唔顺啦。Very Chan 我开过报纸档的， 咁我点啊？你开个报纸档的？王浩又怎会搞个周刊一集团？因为王浩的钱怎样来的呢？做乜都蚀乜的，搞个鸡煲都搞到这样。即虽然我都算是跟他的朋友，原因就是呢，我有个朋友最前在电台做的，那呢他即是我以前做音乐的时候呢都借过个电台，即是给了一些时段来推我的 indie music 的。咁呢就嗰、那個 DJ 呢，佢個朋友呢就叫做 Kenny 喎。咁嗰陣時就係僆仔嚟，眼大大眼突突咁樣。咁呢就專登走嚟探下我，即係睇我點樣整音樂呀咁樣。咁嗰條僆仔原來就係王浩啦，即係當時。咁點知有一次經過有個朋友就上去同佢傾一啲拍旅遊特輯嘅嘢啦。嗰陣時係咩㗎，都市日報咁樣。咁他認得我喎，點知即係佢認得當時嚟過我屋企就請教我點樣整音樂啊，用啲咩 software 咁樣。咁佢記得我啦，可能我而認啦。咁呢個都叫做朋友啦，但係冇私人聯絡過啦當然。 咁但係我認識兩個朋友有幾億身家嘅，咁最多錢嘅而家坐緊監，咁呢佢係第二個最有錢嘅，咁通常幫共產黨做嘢呢都冇乜好結果㗎啦，咁所以就祝佢好運啦。佢會唔會覺得我咒佢呢？其實我唔係咒佢喎，即係講出個事實嘅全部俾大家聽㗎咗。同埋你睇下伊周刊同埋都市日報有幾咁感言，你就知道一周刊嘅前途啦。即係整個提出嚟想大家討論下啫，即係你嗰個真係對一周刊有期望咩？ 菠萝包皇后会点搞一集团？听找呢国民贵大王岐山家族拥有几万亿财富，所有证据都经过认证，确实无误。Sharon and Barry Chan， 我再讲多次，而家呢个局面系悲哀，我哋佢撑落去，但最近佢终于撑唔落去啦。Hills 路宝听若再听 Archive。886 Sharon M 皇后只是负责出面的一个媒介，背后一定有金主，很明显是中之前 David Lee 应该有幕后老细啦。 有人都觉得他不懂搞生意赚钱的，因为有眼给人看的，大佬 Life General 無忌都是這樣，找代理人揸股進界肥佬黎始終是少數肯出面出錢支持傳統民主派的商人。 即是我數不出有另外一個傳媒呢是跟中國是沒有關的，即是跟共產黨沒有關，又夠膽，即是相對你不要說他所有的報導都是好堅，或者好老實，或者冇 bias， 一定有。咁但係全香港剩返一個媒體，即係佢夠膽同佢抗衡呢，我應該好 respect 㗎啦已經。咁 Barry 仲話喎，話知得太少，咁你又知好多啦，可能係真係。咁但係我講嘅嘢你覺得有錯咩？仲有冇第二個媒體係夠膽同中共抗衡呢？請問 Barry Chan， 你知太少了，原諒你的無知。你知官民嗎？你知東方報、城報、台灣的事嗎？ 咁知又點呢？咁我講嘅有冇錯啊？你覺得？即係如果你知嘅嘢大家又唔知嘅話呢，你咪檢討下香港嗰個傳媒嗰個透明度有多高啦？即是你讲埋呢啲咩官民呢啲城报啊、台湾咁样，咁啊能够顶到我头先讲嗰啲嘢咩？你觉得？即系肥佬咧，梗系唔系完美啦，佢梗系唔系圣人啦。咁但系而家讲紧成个社会俾佢嘅影响嘛。咁你話佢見錢開眼，我總之唔認同啦。咁你講關民嗰啲其實冇乜關係。 Susan Kwong Ha Gay Nicole Lard Now Barry 係人都知啦，係嘛 ？Sharon M 唔識搞生意，仲冇乜文化，呢種人點會搞雜誌？諗都諗到拉韋信王系，我都覺得啲人好搞笑。得肥佬嚟一個傳媒老闆，又貼翻文又陪大家瞓街，但一有乜事就全世界群起鬧佢。上次佢轉外判又係屌爆，今次又話翻出嚟話契弟菠蘿包共產黨意盡收香港傳媒，下一步會搞網媒。Ultraman 數96肥佬黎是 Steve Jobs 寄頭號粉，有可能會做啲嘢我哋凡人念唔到嘅。 Alan Chung 知太少，同感言到最後係冇相關。 總之唔知佢想講乜啦。喂，咁呢即係諗返一週刊，我記得係咪有一週刊之後先有蘋果日報嘅呢？我記得就好似係啦。 咁好似一周刊，跟住又一般便利，咁跟住买个广告苹果一部咁样，即系俾啲箭射住个苹果咁样，肥佬礼中晒箭咁样，记忆中好似系咁啦。即系我记得当时嘅纸媒咧，仲系两只色嘅，一只色咧就系黑色啦，个报纸系白色，即系米色啦。咁但系另外有多只色咧，就系红色啊，即系得两个 layer 嘅啫，一系黑，一系红咁样。咁到后来咧，再进步咧，就应该系黄玉郎嘅咩大公报，咪太公报啊，定系咩玉郎漫画啊？唔系嗰个咩报纸啊？新报定金报啊？咁咧就开始咧有多几只色嘅，但系嗰几只色都好 Q 核突嘅，好似啲衣纸啊，嗰啲好鲜啊，好荧光嘅绿色啊，黄色啊咁样，即系好邪恶嘅。总之，即系好似嗰啲金银衣纸咁嘅色嘅。咁直至真系四色，真系 offset 印刷咧，就以我记忆就应该系苹果日报系第一张嘅。咁咧一周刊亦都系好突破啦，即系当时有本周刊，即系第一期我揾许冠文做封面啦。咁咧当时啊觉得哇，即系我开头未接触到广告之前咧，就已经即系见到有本嘢喺报摊度买，因为以前真系有个习惯咧，经过报纸档会停低睇好耐嘅，但系已经呢个习惯冇好耐啦。咁咧跟住觉得啊呢本嘢就唔知点解好多人咧就已经买，即系一出就买晒，我唔知点解。咁就嗰阵时喺边度会有咧诊所啊、剪发啊嗰阵时。咁我就因为咁样睇咗之后咧，咁我都有订阅嘅，即系自己唔系订阅，期期都买嘅。咁嗰陣時係，我覺得我同我家姐咧，即係唯一一個刊物就係一周刊啦，因為透過佢咧，先至知道咁多時事。因為一周刊之前都有好多雜誌係寫時事嘅，以我所知，例如嗰啲新知啊，唔係新知，有個叫香工啊，係咪香港周刊？定即係有嗰啲咁 Q 大本，即係就大嗰周刊一倍嗰啲薄個明報周刊係啦。以前嗰啲時事咧靠喺嗰度睇嘅，但佢又唔吸引啦，即係圖片又唔美麗，又唔立體咁滯咁樣，即係好難會勾起你嗰個對時事嗰個關注嘅。咁後來一周刊之後咧，的確咧又加上嗰陣時係90年，咁啱八九民運嘅時候咧，我都講過，即係喺我嗰一代咧，八九民運係一個轉捩點嚟嘅，即係由你咩都唔理嘅，飲飲食食，溝女去露營嗰啲日子，突然間變咗一個好知性咁嘅人。原因就係好似近排啲人突然間聽個網台咁樣，哇咩都知道咁樣，即係自己全部消消完上咗身啊，鬱文上咗身咁樣。即係當時我都係咁嘅階段嘅。咁好彩咧，嗰陣時一周刊咧，佢就唔係喺度賣弄一啲偶像啦。即係呢個係我覺得肥佬禮，我覺得就呢樣嘢佢我欣賞嘅，即係佢唔十分高調，又唔係俾人覺得佢好高深，又唔俾人覺得好識嘢，甚至乎佢嘅 slogan 又不求高深，但求全真咁樣。即係嗰陣時，我覺得佢係影響到香港嗰個市面係好大嘅，即係嗰個衝擊係好大嘅。咁亦都係陪我成長，即係對社會好關心嘅一個好關鍵嘅一個刊物嚟嘅，我認為一個媒體啦，叫做，我唔知道大家認唔認同呢。 韻信旺老老實實，就當佢開善堂，響呢個狀況下要另間善堂 run 到落去都好難啦。搶一日一蘋果，冇人呃到我。Gary Lee 喺 Hello 探長 John Downey 從來對肥佬黎做傳媒都不信任，缺乏公正性，做假新聞比例太高，說聲況有時可能是不是不得，成家人有年紀細子女好多顧慮。 Susan 講什麼？咁當然蘋果當然有假新聞啦，咁但係你斷根稱呢，即係假新聞嚴重啦，亦話係而家嗰啲情況嚴重啲呢，咁我諗即係你夾硬拗呢，咁兩樣都嚴重當然。咁但係我 prefer 係同中共對抗嗰、那個即係起碼會講出一啲 好具體嘅，大家會我哋嘅公共利益嘅緊要啲囉。你話作新聞嗰啲多數都係娛樂圈，即係娛樂新聞係作新聞，但我以我見識嘅一周刊呢，我有份 involve 喺裏面嘅一個娛樂新聞呢，佢不單止冇作新聞，仲有啲料攞到返嚟呢係唔經證實嘅，唔夠膽出嘅。咁我唔知點解呢，即係大家有呢個印象話作新聞嘅比例多呢，你可唔可以具體講下個比例係幾多呢？咁即係我唔係幫佢講嘢，我只係我見到我印象中或者我有份參與嘅有啲新聞，我覺得佢哋唔係一般人所講。我只係知道呢一般嘅演藝人呢，佢嘅做法呢，尤其成龍之流呢，佢就會博佢啲公眾係信佢呀，又話信我，刻意咁樣講出一啲即係好離譜嘅大話啦，就屈鳩傳媒呢，就話佢作新聞咁樣。咁呢啲你都認為作新聞嘅話呢，即係我覺得你自己應該判斷下囉，好多嘢。 韦信和 Nelson 声况我都估系，仲有官司在身 ，Nicola 俾人威胁 ，Ive General 虽然肥佬嚟系大中华交，导致苹果对本土派嘅报道有啲偏颇，但系市面上嘅报刊都系得佢一份系其次鲜明地反共，如果连佢都唔掂，离网媒都收皮，仲会连骂 Sharon and Barrett 尊算啦，只有你一个知。我哋所知嘅咁明显嘅事实原来都系假，咁多年来泛民金主得佢一个，但原来又系假喎，只有你唔无知，搞传媒搞到俾大陆收买嘅人搞，被人袭击，但原来又系假喎，佢原来系见钱开眼喎，原来只有你知咯 ,OK, OK, 嘿嘿。 仲有呢，我知点解有人咁反感啦，当然有啲人崇拜偶像嗰啲呢，不停咁追住嗰個偶像，而嗰個人好憎一傳媒呢，咁嗰啲人就自然會憎㗎喇，即係唔使證據㗎喎。咁即係覺得呢個好笑喎，大中華交，我覺得肥佬黎呢最失敗呢，就係最尾嗰陣，即係尤其是假特首選舉嘅時候呢，佢做咩要拋個身出嚟講埋一份啫。我覺得佢呢樣嘢我覺得係幾失敗嘅。同埋即係你點解要同民主派即係你有啲瓜葛呀、各樣呀，即係我覺得呢啲你可能同佢哋熟啲都唔奇，或者你要利用嗰啲民主派去做一啲一個社會嘅假象，覺得即係去左右大局啦，所謂即係要控制嗰啲所謂政治人去做佢想做嘅嘢。咁我覺得縱使係咁呢，即係我覺得都戰格唔過呢一啲口口聲聲反共，但係其實係代共產錢、代共產黨錢或者間接代共產黨嘅錢嘅人囉。咁嗰啲人咪就係將香港原本有嘅民主勢力咁樣慢慢拆散分薄。我好相信啦，真係將來嗰個人呢一定會攞大紫荊勳章。喂 ，Barry， 多謝你仲喺度啊 ！Nicola now sharing， 哈哈哈哈哈哈 ！Life General 一周同蘋果應該分開睇 ，Barry Chan 他出報時未回歸，韋信王呢個係千年不解之謎，左交社運人大部分都好憎蘋果，但又好鍾意明報同端，明報擺明係涼粉報，端就擺明係紅底。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Real 艺其实系咪还店卖盘？所以做多啲垃圾新闻，如洗米话啲家事，起码可以卖下子啦。尽介现在不是说肥佬黎姓人，但咁多年对民主派嘅支持系好实在。Life General 屌得苹果最劲，应该系热狗。 系啊，原因就系咧，即系我觉得某啲人咧，即系已经分唔开善恶噶啦，即系净系识得拜嗰个偶像，憎嘅嘢佢自己又憎埋，即系呢样嘢好自然嘅，我觉得人之常情嚟嘅。咁但系即系独立思考嘅嘢，又或者即系自己个睇法系咪应该俾人凌驾咗咧？系咪？即系我觉得黄毓民改嘅人嘅花名咧，全部啲人都跟住讲嘅，即系佢有呢个威力嘅。 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即系点解你要咁做咧？即系你唔可以逐单事件啊，或者逐样嗰、那个嗰、那个对错同埋嗰个大局之间你去判断嘅咩？咁样即系我唔系讲我一定啱啊，即系做人基本都要咁啦，系咪？即系如果你即系直头系你个偶像争嘅嘢，你又争，即系虽然我讲嚟讲去呢啲都系即系正常动物嘅行为嚟嘅，咁但系作为人，即系自己嘥多啲时间去分辨下是非啦。即系你讲嗰啲嘢，我都完全即系听有人讲话去，即系大中华交咁，我都认同喎呢样。咁但系问题就系、是、那个利害喺边咧？即系个利害关系，喂，你大把人出卖共产党，即系讲小句又得，扭曲事实又得啊！呢啲系冇人讲，冇人闹佢嘅，尤其是嗰啲。网民之流咧，系唔会闹嗰啲出版，即系《东方日报》咁正啦，系咪？即系大家眼睇啦。咁但系会唔会，即系因为《东方日报》同《苹果日报》系仇家，因为生意上或者各样，咁你又会即系将个是非黑白咁样日升转移咧？咁我当然我见到好多人都会啦。咁所以，唉，大家共勉啦。都冇人嗌交，咁同埋咧，我亦都咧见到好多社运人士咧，即系一讲到零一啊、端传媒嗰啲咧，即系只要佢有啲亲戚朋友啊，或者佢啲偶像啊，定唔知佢中意睇个忍者专栏过咗去之后咧，咁啊即刻咧洗晒底嘅帮佢，即系明知道零一就边个剪彩先得噶，大佬边个俾钱先得噶，端嗰啲。是哪个给钱才得的，即是我觉得你有时看到一些内容呢，未用个内容去判断咯。咁但是即是我成日都讲了，九浅一深的东西，他买得起这些传媒，他有你玩，制造一个形象，哇好像很亲民咁，到关键时刻的时候未出一样东西帮返个老细的，都很正常的。咁如果你这样都不懂分的话呢，就这么快下判断的话，我就觉得真的很好笑。所以香港人真的很容易搞的，真的。 Alan Chan 香港零一都多人数有多 share， 其实韦信旺可能香港人都是喜意魏君子懒高深，所以明报同端美好过苹果咯。Barry Chan 肥佬太高智慧，读书很多 ，share 硬苹果一定是挖中取宠。亦有试过有唔全面嘅新闻，假新闻就有陈健康嗰次最明显。但你讲感言，今时今日仲有胆揭露共匪嘅衰嘢，仲有边一家那有 Lil 魏明报同另一国啲内唔内镜爱国情怀，大家追捧时真系要小心咯。Sharon Yang 肥佬出报时系未回归，但系家回归咗廿年啦，客牙。佢回归后都继续办报纸杂志廿年啦，客牙。No， 韦信旺 now 呢样危感都叫内唔内全天后啦。 咩唔知你讲乜内唔内全天后？老生好耐冇见啦。 老生教主真系唔想提，响大约廿年前已经知佢咩料。 咁劲 ，Very Chan， 我都很佩服黎生。自己知道的无需要与其他人分享， Sorry， 他做对的我会赞的。 我得啦，众人皆醉啦，总之。喂，咁就係呢，如是者呢，我讲一个经验俾大家听啦，即係以前我有个小学同学呢，即係同佢几老友下嘅。咁呢嗰陣时啱啱出一本便利嘅时候，冇几耐，即係出一传媒，当然係八九年文文之后先有，即九零年先开始嘅。咁呢就嗰陣时大家都好愤怒啦，当然对中共嘅政权。咁呢於是乎每年呢都六四都去一齐烛光晚会嘅。即咁大家成日都因为大家嗰个民主理念好接近呢，就成日都出嚟见面啦咁样。咁甚至乎佢疯狂到呢，有一期一本便利嗰陣时啱啱即係出咗一本係從來以前未有過嘅咁方便市民嘅刊物啦，例如有好多 分类广告好破格啦，细细格，同埋啲 artwork 又好靓啦。即系因为布人咧对美，即系以前香港嘅布人咧对美学系好贫乏嘅。即系一个布馆咁样做，间间都系咁样做。嗰啲广告，即系你住好啲咧，你就见到即系怀旧嘅广告系点样啊？即系嗰啲分类广告，一格格嗰啲格仔广告。咁但系到便利嘅时候咧，佢就算系格仔广告都有有型个人啊，有排版技术啊，有砌即系做啊稿啊，甚至乎有啲从专题咁样做一啲广告啊，即系总之佢引入咗好多唔同嘅方法，佢能够令到大家易睇好多，同埋能够令到佢可以带领到个潮流啦。咁无论通胜啊，譬如呢个礼拜大鼠嘅专登出咗版嘢，就有啲比较新潮啲嘅气节啊，即系最初头嘅便利系有呢啲嘢嘅。咁我朋友呢係瘋狂到呢，直頭係將佢嗰幾版嘢影印咗送俾佢啲朋友。即係諗下當時佢對呢個一周玩嗰、那個敬意係幾咁強呢。咁點知一年復一年啦，咁每年呢即係六四日自然唔使專登叫呢，就會用個 call 機啦，嗰陣時就留喺水池等啦，又話喺天后等咁樣，年都係咁。點解突然間有一年呢佢唔覆我，咁我打俾佢啦，跟住仲俾佢省我，佢話佢唔知道支聯會嘅唔知咩人，某啲人李卓人定唔知咩呢好反感，原因就係佢唔知道出咗啲咩事。咁於是乎呢就將成個六四嘅支聯會同埋即係六四嘅時候支聯會搞嘅燭光晚會啦，同埋當時好似已經有民主黨嘅，咁將呢啲民主嘅泛民嘅人士呢突然間變咗仇人喎，喺一年裏面發生嘅，雖然一年都好長嘅，但係咩原因我唔知點解，咁包括肥佬禮啦，咁全部都變咗仇人。咁我問佢呢佢答唔到我嘅，即係總之就好憤怒咁樣，咁至到而家都係冇改變過，都係對一啲所有尤其是對長毛呢啲呢，佢未知道長毛喺立法會做過啲咩，又未睇過投票記錄之前呢就一面倒呢就咁慘啦。咁兼夾呢佢仲同有一次出嚟 gathering 呢，佢用其他嗰啲同學講呢，專登喺我面前講呢，同佢話佢同佢阿哥，因為佢完追擊長毛，因為嗰陣時選舉所以遲咗咁樣。嘩點解會變成咁嘅呢一個人。咁據我所知呢佢屋企嘅家族嘅生意呢係會同一啲極權有關嘅咁樣。即係就係咁樣就令到一個人改變。咁對上一次經驗呢就係我有個小學同學都已經先遊咗啦，咁拜山嘅時候咁一齊傾返偈，因為好多年冇傾偈㗎啦，因為見到面咗。咁跟住佢就大概呢就係講唔知同其他同學講沒有國哪有家嗰啲嘢呢，嗰啲衰嘢呢，都或者屋企都未搞掂就走去關心時事，即係講緊我嘅曲線，因為我屋企都有個問題佢亦都知道嘅。咁呢就真係覺得我呢啲人喺度即係喺度諗多咗啊，個社會邊度係由你可以關心到啊，邊度係由你可以改變到啊，咁連你屋企人都搞唔掂，你唔好可能唔好人哋講民主自由啦咁樣。即係類似即係個人可以變成咁樣呢，即係我呢個經歷呢都算係對我嚟講打擊都幾大，即係雖然唔係打擊到喊嗰種，即係話你見到一個人正常嘅思考、正常嘅智慧、正常嘅是非觀、正常嘅價值觀竟然會扭曲到咁樣嘅。即係雖然你而家睇返十年前有社民連之後同埋之前之間呢十年呢，你見到嗰啲人都類似咁樣變法嘅，即係你覺得唔意外嘅。咁但係究竟點解呢？呢樣係咪大家自己要諗下，大家自己係咪自己都係咁呀？因為佢哋真係欠缺咗一種對事件嘅分析或者對事件嘅判斷呢，但係聽人講就算呢咁樣。即係覺得呢樣嘢越嚟越令我心寒嘅。即係呢排發生咁多事令到我唔開心，例如 DQ 事件啦，同埋劉曉波事件啦之外，令我最唔開心就係朋友，即係嗰啲朋友係正常智慧嘅，即係你認識佢咁多年，佢醒目仔嚟嘅， 但是有个位置呢，他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想自己舒服一点啊，或者有实际利益啊。但以我所知多数都不是有实际利益的，都突然间因为无助地，即是很无助地，就将你平时好支持或者大家好接近理念嘅人呢，就变成一个仇人啦，甚至乎即係话佢哋即係做咩都係错啊，咁就但係又唔諗下究竟自己付出嗰啲咩啊。我觉得某个程度呢，就係有啲人将过分将一个改变社会嘅责任呢係投射咗落某啲人身上，而嗰啲人有行差踏错呢，就即刻反面，即刻批评。我覺得呢樣係可能唔夠同理心啦，同埋唔識得去欣賞人哋付出嗰啲咩，而飯來張口咁樣希望佢做到你心目中嗰樣嘢啦。你唔得嘅話，咁咪屌鳩你囉，就係、咁簡單。即係我見到好多呢啲事件發生呢，令到我係對香港人好失望，同埋對成個社會係好心寒嘅呢樣嘢。即係我呢幾日都有上街，即係例如前晚定琴晚去西環啦，同埋 DQ 嗰日嗰個俾人 DQ 嗰晚，我有症狀啦。即係我好耐冇試過咩都要出嚟，原因就係有啲嘢擺喺個心嗰度呢，即係你日日睇到新聞，日日發生啲咁恐怖嘅事，咁我一定有個渠道要同人分享下，或者雖然我唔嗌口號，但係我都竟然有啲意外地呢，前晚喺即係打花園遊行去西環係都有幾多人囉。即係我覺得其實好多人都仲未冷血嘅，雖然有大部分人已經冷血咗啦，我覺得，但係我見返好多舊人都有啲安慰啦。即係所謂舊人就係、是、即係仍然係即係舊嘅網台嘅聽眾啦，甚至乎有啲網台嘅主持啊，都會出翻嚟，又撞到周柏賢咁樣，即系我即系咁樣會冇咁癲咯，個人，如果唔係真係會發癲。Vincent 話咩咁都唔叫耐咩？全天候我都唔知講乜嘅，其實。 Sharon 硬命報埋咗轉咗老細啦，平時仲會擺個中立樣俾你睇，但點對關鍵專欄，到關鍵時候會點處理？好明顯啦，客話 Sharon M message retracted。Moni Young Sharon support you Gary Lee， 其實作為讀者評估接收啲咩資訊係我哋嘅責任，而唔係某間媒體報嘅嘢就信到十足，遇到報道偏頗 skip 咗佢唔睇咪得囉。 I've General 01係海活，但係有樣嘢幾醒，佢哋識得分別幫娛樂體育版開 footage， 富康開做直學寵物女性 ACG， 又可以开多几个 page， 有晒主题，方便啲人浏览，更方便人 share，Sharon 01更加唔使讲，根本系红色资本，但用大量资源搞到好似好有料、好愿意爆料咁。但你睇下到关键新闻01点样处理 ？Sharon M Moon Young， thank you。韦信旺嗰件皇后话会考虑开翻忽然一周，明知香港人最中意睇呢啲核突八婆杂志，有走光相同明星当街拖手上睇，香港人就爆啦，唔会理自己帮衬紧个 Moon Young 01，我只会睇，我唔会俾 like。Sharon M 同意探长嘅众人皆醉，我哋好醉，又有所不知，哈哈哈 ！Moon Young 呢啲叫做知己知彼。Sharon M 01同端我从来唔 share， 虽然好多人 like 同 share。So Sam Kwang Sharon M Sam here。I've General 平心而论01有啲专题系做得唔错，不过我都唔会 share 老沙之前占中时期，因为唔同立亦都成日同朋友闹交。 嗯，其实如果你咁讲01有专题做得唔错呢，咁其实文汇报个娱乐版唔系个文化版都非常好嘅做得，咁我点啊？ 咁即係呢樣嘢呢，我睇得出呢，即係辦報或者靠呢行搵食嗰啲人呢，即係嗰啲基層嘅工作或者前線嘅工作人員呢，都係個正常人嚟嘅，都識得分辨是非黑白嘅，即係只不過為咗生活你喺嗰度做，你估佢嘅壓力唔大咩？佢都好大㗎，即係除咗你唔好講嗰啲大公報記者走去同阿梁天琦打交嗰啲啦，即係你唔好講嗰啲，嗰啲係咪記者我都誠意呀，即係冇記者呢個資格，因為香港讀傳理系呢暫時都仲係把到關嘅，即係唔會教你亂咁嚟嘅，但出到即係我最近睇咗一個電視台呢 VOTV 呢，其中有兩集呢搵咗啲港民嘅新聞嘅人呢去戴頭盔，就有一個環節就叫做唔係環節啦，佢玩法呢就係叫做又要威又戴頭盔，咁戴咗個頭盔仲加埋變聲呢，你就講盡你嗰行見到嘅事物，就唔使驚俾人認住抄後算帳咁樣。咁嗰啲報人呢，即係雖然我覺得 ViuTV 嗰個導演都有啲人道性嘅，某啲時候即係或者有啲更加好敏感嘅佢就 cut 咗啲嘅，因為我識剪接呢，我知道咩位係做個手腳㗎嘛，即係咩位講到一半去到突然間停咗講咗第二樣嘢，我知咩事啦。咁但係去到最尾呢，有一個環節呢俾佢有機會呢同大眾講一啲佢心目中想講嘅嘢，講乜都得咁樣。咁我見到佢哋嗰班記者呢，我唔知喺邊間做啊，可能喺蘋果啊、東方 whatever， 但佢哋都仲有個使命感啦，仲有個理想啦，都仲係有返一個做新聞人應該有嘅立場嘅，咁我好尊敬佢哋啊，真係即係好奈何，就係佢哋要戴個頭盔先咁講呢啲囉，即係佢哋唔戴頭盔，即係正常佢哋講呢啲咁有理想或者咁對社會公義嘅嘢， suppose 係人人都夠膽挺起個心口同人講㗎嘛，係咪？但係今時今日真係絕對要戴頭盔先夠膽講，即係我覺得好唔開心嘅。我亦都即係好尊敬佢哋啦，咁所以你聽見到呢01佢好醒目，你話好醒目嘅呢，就可能係佢唔同版嘅 Facebook page 呢嗰、那個版主呢，可能就係睺佢老細對呢方面 social media 唔識，即係唔識 social media 又唔關公司事嘅地方呢，佢哋做咗啲表面好似幫公司做緊嘢，其實呢喺嗰個地方呢，好多時候我見到 Facebook 裡面嘅言論啦，甚至乎同讀者同觀眾嗰個互動呢係大過任何佢報章裡面嘅。咁我覺得呢，即係我直覺覺得啊，可能我善良嘅願望，善良嘅願望就覺得係嗰啲辦報，即係嗰啲新聞記者嘅從業員，佢都係想打開一個空間，係相對比佢有掣肘嘅工作裏面嚟開多一條新嘅血路，令到大家某程度 draw 咗啲人去嘅 Facebook 睇嘅時候，係見到啲相對真實嘅嘢，即係我呢個好良好嘅願望嚟嘅，我覺得亦都係有咁嘅同等嘅效果嘅，因為嗰啲俾紅色資本收買咗啲咧，佢食飯都食唔切啦，鬼得閒理你個 Facebook 咩，係咪先？咁所以我好希望即係佢能夠喺即係吃內扒外啦，即係收緊佢嘅糧嘅時候，又做一啲自己真係相對有良心嘅嘢啦，即係呢個我嘅願望啦，呢個係。 Nicola 系呢排真系太多唔开心新闻，廖毅其实明话 DQ 啲人都冇乜反应，真系有啲令人心寒。网上联署都系得20,000+人，到底投快民嗰100,000+人到底喺边 ？Sharon M 探长嘅朋友去到一个位，经历某啲冲击，然后走向极端，唔能够跳翻出客观少少睇，跟住时间越耐。越深入停在極端 Life General， 偶爾回現到01會有辦讀者投稿的五毛文章。 Moon Young 01 一種手法就是先扮自己有在埋你身聽啦，你要為那朋友祈禱，他已沒了自我。 唉，不扯鞋不知道怎樣，真的罷工是吧？Nicola 話 都是最担心朱凯迪被人 DKO， 那你不用担心啊，事在必行啊。狂罢工啊，芒庸苹果不是抢苹果读者，那现在不用抢了，一家亲了啊，不是苹果，一周刊。哇，一路都不读嘢喎，算点先。先用第二个 browser 先。好，而家用返 Safari。哇，全部都唔讀嘅，點解同201嘅專題做得唔錯，但係要清楚佢背後嘅係點，所以呢最多就睇下囉咁樣。因為我都係人哋洗版焗住睇㗎，但我都唔會主動睇 㗎。Sharing M series 會食指好明顯。陳丹早晨。Life General 傳媒嗰集我有睇，班記者都好憎一百毛。Sharon Ng 好多智商正常嘅人都有探長朋友嘅情況，如果唔係某啲教主點會有咁多人跟隨？偉信王今日蘋果個 FB Preach 都出咗個好搞笑嘅 post。Life General 好理解，即係好似點解探長會去無記拍嘢。凭呢份 Live 娱乐新闻一周刊报道后，成日啲明星画出律师信告一周刊，但次次都告唔入，所以娱乐报道方面几啱。Sharon M 同意 Moon Young 先扮自己又再埋你身。Sharon M Siri 最近又食自由罢工。 嗯，系啦，冇错。我咁除咗大家仲有冇意见啊？一周刊。即係嗰度肥佬禮呢捱到而家都算佢叻㗎喇，因為有咗網媒同埋即係嗱，老實講有咗網媒嘅日子，我諗大概兩三年到啦，咁三年前都開始啲新聞都係喺網嗰度睇㗎喇，尤其是蘋果本身自己嘅動新聞亦都好早已經好成熟㗎喇。咁呢因為咁樣呢可能十年前我已經 subscribe 過蘋果日報的網上版，因為我都是傾向環保的人士，即是我不是很極端，即是我都不想嘥那麼多紙。但是問題就是那個做生意手法呢，我覺得可能做網媒那些廣告的收入呢絕對不夠紙媒那麼大的關係，所以令到他有少少掘個氹給自己。咁但係唔係咁樣，你又即係用，即係問題就係、是、即係其實佢呢個 movement 就啱嘅，即係轉做網媒。但係問題就係佢個預算盤呢就估唔到嗰啲落廣告嗰啲 marketing 嗰啲人呢係手舊到撲街嘅，即係仲係三年前呢我仲聽到呢，即係佢哋一定要落紙媒，即係 even 少人睇佢哋好離地㗎嘛。咁我覺得就係因為呢個差距呢就令到肥佬呢掌握唔到呢，就或者嗰個網媒嗰個新聞嗰、那個唔係即係嗰個廣告費呢就 cover 唔到以前嗰、那個嗰、那個收入，所以條數點計都計唔到。因為你諗下，如果即係得佢一個報紙能夠同中央抗衡嘅，咁最大問題就係因為啲廣告嘅客戶呢好多都係俾中資收購咗嘅時候呢，就刻意咁樣違反咗個市場定律呢，就唔落喺一傳媒旗下嘅出品嗰度。咁所以呢佢嘅收入大大減少，就其實大家都好痛苦嘅。即係嗰個產品應該去 approach 嗰啲 客户群嘅時候，佢 approach 唔到。咁就蘋果明明係掌握住好多讀者嘅，咁佢又做唔到喎。即係佢又唔能夠fulfill 到兩邊啦，咁原因就係都係中共嘅工作啦。咁究竟出咗啲咩人呢專係針對一傳媒嘅呢，咁大家都睇到啦，即係喺呢十年裏面有啲無端端，即係有啲例如成龍嗰啲呢，明明係東周刊定唔知咩，即係總之另外一個陣營去 去影人哋强奸咁嗰啲咧，佢把口咧喺传媒度死都要讲咗周刊噶。即系呢啲咁嘅人咧，即系大家都睇清咗所谓真面目啦。咁但系咧，成龙就容易防备啊，但系有啲人就好难防备嘅。原因咧，佢喺立法会雄辩滔滔啦，喺自己嘅网台度就充满政治能量啦。咁哇，佢都争，佢争嗰啲传媒，咁大家咪一齐争咯。咁嗰班人咧就正正咧，以前都系一齐上街，一齐崇尚民主自由嘅人。咁但系去到呢个阶段，你见到嗰啲人咧，即系咁样分析一件事嘅，即系咁样都俾人分化到嘅。咁其实曲线就话俾大家听咧，根本香港对民主即系太唔了解，同埋未必系真系需要咯，可能系叶公好龙咯。即系呢个文化就似跟大佬嘅文化咯。即系我觉得中国人，即系中国呢个土地咧，即系最近睇翻啲图解历史咧。哇！原來中國一路以嚟咧，由商朝咧至到而家咧，不停咁樣分裂嘅，分裂裏面咧，亦都係代表咗唔同嘅種族、唔同嘅人種都有嘅，都不停咁樣改變嘅。所以中國呢個概念咧，令到好有懷疑嘅，即係喺秦代嘅時候能夠統一到之後咧，都係100年都冇。咁之後咧，不停咁分裂咧，即係受個地理啦，同埋嗰啲文化啦，同埋唔同嘅人種咧。不停咁样喺呢个土地里面不停咁互相斗霸，种族灭绝啊，霸到去清朝啦，都唔系中原人士嚟嘅，都仲系满洲人嚟嘅。咁你啲人都系霸呢个地方啫嘛。咁其实呢个点算一个国家咧？请问，咁至到最近嘅中华民国嘅时候，都叫做比较具体嘅中国啦，叫做。咁又冇几耐啦，又俾人拱咗台湾，就知道呢个匪国，即系。其實是沒有變過的，中國人是謀朝篡位，不停地即分裂地至到現在今時今日共產黨統治。即是你夠膽說自己是一個大國呢，我覺得你真的不知醜的，即作為一個中國人。那你看日本人家同一個皇帝同一個叫皇朝啦，那至到現在他是沒有改變了很多年的，具體幾多年我唔知啊，但絕對長過中國嘅朝代啦。咁即係點解你呢啲咁即係咁值得尊重嘅一個民族咧？你話人哋小日本，雖然佢侵華，梗係作為中國人啊，梗係覺得好痛苦啦。咁但係佢擴展自己嘅國家，為咗生存，咁呢樣我唔係理解，即係佢嘅動機就係咁樣。咁但係另外啲。所謂國家呢，就為了自己的權力呢，連自己人都對冧了很多件的，即尤其是文革的時候呢，六四又不要講啦，那麼近。那我覺得這個世界上呢，即你數得出這麼恐怖的極權的國家或者極權的黨呢，你都數不出，因為納粹黨就到共產黨了，或者共產黨才到納粹黨，即竟然還有人歌頌，還有人吹奏的，即你未可以想一下究竟即係檢討下，如果你認自己係中國人嘅話咧，你真係檢討下點解所謂中國人，即係係咪外星嚟嘅咧？或者你對呢個地球或者對你個土地係冇感情嘅咧？點解鬥到大家死曬為止先至收手嘅咧？或者仲唔收手？點解飯來張口，你完全係唔使理嗰啲咩叫人性、咩叫公義嘅咧？即係。是我哋即係鄰近或者我哋身邊嘅人先做得出嘅啫，即係講到呢啲咧，真係冇彎轉嘅。究竟我生存喺度做咩咧？仲似乎大家都幾眼瞓喎，100個人。 Wendy 亂罷工 ，Alan Chum 即使在 DQ 幾件，甚至幾十件，香港人都唔會可以點，根本唔知可以點，已經被老共睇死我哋香港人啦。韋信宏明白探長感受，我有個朋友以前係蘋果記者，當年爭到啲親政府報飛起。仲細神劈完話老豆老母黑蝕都唔去東方做，而家咪跟住林鄭出出入入，又同架爛船又同解放軍影相囉。 Mooney Young 近排最开心就系见到乐视出事，凭呢张 Lar 苹果宁愿唔接地产霸权啲广告，都要牵佢哋点样托高楼市赚大钱。Sharon M 网媒盛行应该有五年 ，Ive General 一传媒都几多嘢创先好。例如东新闻、Sharon M 星期六游行当日，应该好多探长网台旧朋友去 Lens、周博、细良等等。Sharon M 七月十九日星期三，刘晓波追思会探长去唔去？大家去唔去？我会去。 十九即系听日咯，喺边度举行我都唔知啊。而家 Facebook 咧见唔到呢啲洗版嘅。真係好可悲嘅，即係我嗰日係 DQ 嗰日，都係有位以前成界嘅聽眾專登 PM 我話俾我聽，喺正總唔知八點咁樣，我先知喎。因為而家嘅所有嘅資訊都嚟自 Facebook 嘅啫，因為你無端端冇人會賣廣告㗎嘛呢啲。咁後來多謝佢提醒啦，咁至到我知道第日呢就有劉曉波嗰個調研嘅。咁我又專登要問返嗰位朋友呢，我先至知道幾點喺邊度出發咁樣。咁而家 Facebook 洗版嘅係啲咩呢？就係話一個港大波港女做拍 AV 啊，就係話 MC Jean 唔知咩蒙面 rapper 咁樣嗰啲。喂屌你無無聊啲啊大佬，即係你即係覺得大波妹就人之常情啊，係咪先？即係人都鍾意睇㗎啦。咁但係 MC Jean 嗰啲關你咩事啊？你又話唔睇無線，甚至乎我見到一啲言論仲話，即係香港竟然 MC Jean 都咩呀都容納唔到咁樣，咁就關你咩事啫？咁佢自己本身係美國人嚟㗎嘛，咁同你香港有咩關呢？即係嘩洗版洗到今日㗎喎，真係唔知點解。咁香港仲有個 Master Mike 㗎嘛，屌你當佢死嘅咩？咁 Master Mike 咪就喺香港 rap 香港啲嘢囉，嗰啲又冇人講喎。 韦信宏咁讲好似好冇人性，如果当年侵华成功，可能系唯一救到呢个民族嘅方法。Sharon M. Winson， 如果我系你，见到个朋友咁样真系流血， 系 你应该分离，根本都唔系一个民族。 Exactly， 哇！你讲咧，你话好似好冇人性咁，但其实你如果冷静咁讲，这个唔系冇人性啊，你一个 what if 嚟嘅啫嘛，即系。如果係咁又會點？即係呢啲係冷理性嘅推斷嚟嘅。咁我開頭我同嗰啲比較年長少少嘅朋友都咁講，都講返同一個問題，就係話當年侵華成功呢，可能呢就即係能夠成全多啲漢唐，即係隋朝漢朝越打落都可能會成全到好多嘢啦咁樣。咁我嗰個老屎忽嘅朋友呢真係精警嘅，佢話才不會，佢話日本咁少人，中國咁多人，日本唔俾中國同化埋就奇啦咁樣啊。佢咁講又我又諗咗幾十幾秒喎，覺得非常有道理喎。因為我都認識一啲日本嘅朋友呢，佢返個大陸做嘢之後呢真係冇得救㗎啦，即係完全都冇咗日本人嗰種氣質同埋嗰種骨氣嘅啦，已經咁，所以佢咁樣講咧，就並唔係冇道理咯，亦都好有說服力咯，真係咁。所以咧，呢、這個中國嘅版圖裏面經過咁多事咧，就俾你濃縮咁樣睇咧，佢哋得以生存，即係全部一個血肉模糊嘅一個 Total Recall 嗰套戲裏面嘅經紀咁樣嘅，即係佢。整個所謂民族整個土地呢都是來自不是你死就我亡那個經歷才能夠得到自己生存的。所以即是不是這樣才奇咯，我覺得即是先訓練到我們最慘呢，就是我們即是中國這個民族那些人呢，即是這樣去能夠令自己生存，不惜一切的代價，或者不惜做那些任何 的方法，都是實用化到一個即是為了生存，好像一隻動物那樣 嚟撑到今时今日，但仲要好 proud of 自己系嗰个民族嘅人嘅，呢样先系令我最大惑不解。 Ive General 所谓朝代其实都系唔同嘅独立国家，只系因为每一个政权都向民众灌输正统呢一种观念嚟宣示自己嘅合法性，所以导致今日好多人都思维错乱。中国作为政权名称其实只系得两个 ，Sharon Yam 七月十九日系星期三，喺后日晚上八时，地点金钟天马公园近海滨长廊。香港金鐘下溝道金鐘地鐵站出口 A Sharon Yam 內容播放劉曉波生平短片講話獻唱獻花及簽到念茶 Travis Sam 因為佢上咗大陸 rap 比賽節目每星期一集所以洗極都有 Susan 況者半年很唏噓要去睡了各位晚安 早頭喂其實我差唔多啦同埋大家都聽日都要翻工啦咁所以，唉，咁我本来仲想讲到样嘢嘅，睇下大家仲有冇兴趣听咯。我有人专登问我，系咪仲有下一节？啊，系我要讲嘅嘢讲晒，即系预备咗嘅嘢。喂，咁系啦，差大家有兴趣出嚟舒一舒气啦。因为虽然即系刘晓波里面嗰啲即系太浪漫啦，佢写过嘅信啊咁嗰啲，即系我觉得你对住共产党，你同佢谈莫扎特都冇用噶。即系呢啲根本就不懂人性嘅生物。咁所以虽然我唔认同佢讲嘅嘢嘅其实某程度都咁但係认唔认同都呢、這个党呢都係一路咁样去毁灭个地球㗎啦咁就争在几时嘅啫呢突然间多咁多留言嘅。 Ive General Greely Exec 七禮根本冇所谓纯正嘅汉族唔好讲文化。连 DNA 都唔同，中华民族都系梁启超发明出嚟。Travis Sam 讲啦 ，Sharon Yam 呢个系支联会搞嘅，我冇 like 支联会，都系朋友讲我先知。韦信旺讲啦 ，Wendy Liu 大陆洗脑教育在内地很见效。 系啦，喂，唔讲啦，讲冇乜嘢讲，差唔多啦。你有冇啲咩想讨论可以俾多五分钟大家讨论下啦因为我其实好肚饿虽然我突然食晒成包呢个咪 salami 呀呢啲叫做。係啦虽然食晒成包 salami, 但都仲好肚饿。花家姐留咗个 cushion 喺度。而家唔知停咗雨未呢啊，系啊，我记得我想讲乜啦。其实我想讲下咧，即系嚟紧嗰啲节目安排。咁其实个安排咧就系、是，即系我都同阿蝎子王私底下 brainstorm 过，即系同埋我呢个礼拜成日都见翻网台嗰啲朋友，即系其实个大家都觉得。即係我早排諗嗰個諗法呢就係網台都去咗個樽頸位因為個樽頸位就係呢網台金蓬勃嘅網台呢曾經係好唔尋常㗎嘛因為即係主流嗰個電台或者主流嘅媒體實在太過受到钳制即係冇咗言論自由先至多網台但去咗網台嘅世紀呢至到而家十零年啦咁但係網台同網台之間呢都係流於鬧交啊同埋大家睇嗰個立場睇得好當榮辱咁樣即係我譬如我吹捧啊我吹蕭邦咁樣即係我遇到一啲環境有啲人鬧啊老蕭咁佢好唔高興啊咁我吹開鬱敏嘅咁樣 喂，屌你咁样话郁文咁搞错啊！香港人配啊郁文啊，即系唔知点解呢十几年咧，不单止冇成熟到，仲系流于跟大佬或者崇拜偶像。我觉得真系好弊嘅。有时候一啲社运场合咧，见到嗰啲师奶咧，哇追住黄之锋咁影相啊，哇见到嗰啲啊罗冠聪又低角度啊，喺度褪后咁样揸个相机狂影啊！喂，咁你嚟做乜噶？究竟即系你影到张相，你系咪好开心到你会 share 俾人啊？又或者会揾佢签个名咁样？即系我觉得成件事错晒嘅，即系只不过你有时见到社运，譬如雨伞运动或者7103年为例，即系你咁出嚟做乜嘅咧？即系只不过你系咪啱啱你有啲朋友嘅关系，你唔想冇话题而走咗出嚟？人出嚟你又出嚟，甚至乎2003年嘅七一，根本你层楼可能威胁到你，原本100万买翻嚟，你变咗30万咁样，你对个政府好不满咁样走出嚟，即系觉得呢个就系基础嘅问题啦。即系讲你嘅基础，你喺你游行嘅时候咧，社运嘅时候，你有冇不停咁样思考一下，究竟你出嚟嘅意义系做乜咧？定系联谊咧？咁我觉得人之常情咧都系，咁但系。我觉得大家下次应该加多个项目，就是思考一下，你出来的意义是做什么，你延伸一下你今天见到的问题听日会怎样，又或者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即是你不停地在想一下这些关系呢，我想大家会成熟一点，即是香港才可以改变到咯。因为现在你见到高潮又多人，低潮又退潮，这样原因就是大家没有基础，甚至乎我见到有些是散运出来略有成就，有好多光环，而諗住从政，原本就係一个好人好事嚟嘅，即係因为你了解咗政府，你出嚟有个熱情去从政，想改变社会，咁但係透过闹闹交啊，唔係人就係鬼啊，唔做呢啲就係鬼啊，做呢啲一定係鬼啊，即係俾人哋误会过又好，最緊要你自己其实即係我相信嗰啲人㗎，我相信佢都係因为一个熱情而走上街，希望社会改变，好正路。但是因为有些有心人啦，即是专登做一些分化的行为啦，即是我其实我在以往都讲过 N 咁多次啦，即是你认不认同都好啦，咁但事实上发生了这样的事啦，咁就令到整个局面呢，原本大家很单纯的一个想法，希望改变社会，希望或者自己下一代会有些好日子过。而因为那些咁嘅是是非非，令到自己埋怨，即係当个社运失败，即係达到唔係失败，係达唔到到你预期嘅目的，你就攞人嚟埋怨。即係呢个文化呢充斥咗喺而家香港呢个情况底下，即係令到大家都好灰心，兼夹要敌对，兼夹就算肥佬禮，即係呢一種佢能夠有心有力出埋錢，希望社會改變嘅人，即係你問下心，當你可以有咁多錢，你會唔會咁樣做先？咁當然你大家都見到啦，都係唔識欣賞人哋嘅付出嘅。咁當人人都唔識欣賞人哋嘅付出，而大家都及住人哋有冇做錯，一做錯咗就係鬼嘅時候，咁你邊有得救㗎？呢、这个就系大家欠缺咗一个思考咯，对成件事。咁好多人都话，咁啊唔系，如果嗰啲人连拜偶像都唔拜，根本就唔会上街。咁你讲都啱。咁呢个就系一个过程啦。你拜完偶像之后，你都可以同时思考多啲，你点解会企喺呢度噶嘛？系咪？咁我觉得，如果即系听咗我讲之后，你觉得啱嘅话咧，你。將呢啲信息分享俾你朋友，即係希望大家改變下嗰個模式，點樣抗爭？有時抗爭唔係真係要走去掟嚿磚，或者真係要同啲警察鬧交，或者真係同啲警察鬥屌，叫開路咁樣，咁樣叫做社運，咁樣唔係叫社運，咁樣叫發泄啫嘛。即係我覺得透過思考，透過影響別人，將你對家嘅朋友，即係能夠說服到佢翻嚟一個正常啲嘅。价值观，我觉得已经是改变紧个社会噶啦，即系大家唔好有啲咁嘅期，即系太大嘅期望咧，令到即系你会觉得共产党能够因我哋而改变咯。因为狗狗不理吃屎， 呢个虽然系黄宗文教我讲嘅嘢嚟，但系都真系历久常新嘅。即系你点可以要求一只猫能够担咗个拖鞋俾你，或者叫只猫同你一齐行神运，咬住你个报纸，冇可能。即系你对共产党太多奢求，即系例如刘晓波嗰个宣言里面，唔系嗰个有封信咩？没有敌人，我觉得你对住共产党讲呢啲嘢咧，都系等于对住个屎坑嗌救命一样。咁我觉得从自己开始啦，冇办法噶啦。 I've general 变翻黄宇，陈丹停咗语、，Sharon Ann 帮某啲人影相冇问题啊，但要客观明白自己做紧咧，关心嘅 issues 系咩咯 ？Alan Trump 暴动要坐监。好多人都闭咗自己道门 ，Gary Lee 探长呢样嘢要全民进步，认清个大方向。老实讲都几难。李丁庄系咯，原来我咁晏先嚟到，竟然仲做紧，好嘢、哦！搵信王是非系多到正常人都顶唔顺，就好似 DQ 事件咁，总唔总持系咪鬼有闹一餐？另一边有一堆人嘈，点解系 DQ 四唔系 DQ 六有闹一餐？净系一件事都分裂咗几堆人嘈。 所以咧，嗰位朋友咧就一定攞硬大紫荆金章噶啦，唔系金紫荆。你唔知屌唔撚知嗰啲咩嗰啲咩豬肉真係。 呢段當我好好彩，一返上樓就曬雨，真係落咗成日都仲有得落。 好啊，呢個禮拜真係日日都唔好彩喎。咁我喺度避雨先返屋企啦。咁次次行到一半呢，一冇得遮雨嘅地方嘅真係落大雨喎。好悶啊落到。喂，咁差唔多啦，即係大家都表達咗唔開心嘅嘢啦。咁尤其是我啦，咩都呻。係我但係頭先話講台務嗰啲嘢，即係我唔係台啦，第一就係、是、即係我可能會製作啲短片多啲啦，即係就可能會密集啲啦，即係用一個好容易剪片嘅方法。咦，邊個啊？今日去咗同大家食嘢，有冇平記先？大紫荆勳章係冇錯。咁咧，喂，嗰啲即係於是乎咧，就即係大家好似冇咩意見咁啦。咁我八月希望就可以實行啦。咁我因為今個月咧又唔係十分忙，咁所以咧我就諗住拍翻嘢，就好似當年猛鬼 studio 咁啦，有個。即係咩都係狗吹咩咩咩狗吹攝影即係 whatever 都係呢類咁嘅節目啦，咁希望大家用唔同嘅角度欣賞下我嘅製作啦。咁同埋另外一件事呢，我就有個改動呢，就係將會而家我用緊呢個 Facebook 嘅唔係我用緊呢個 YouTube 嘅 account 呢，可能會唔用啦。原因就係呢同阿監製商量過呢，因為我哋之前呢就同一個搵咗個 agent， 因為開頭 YouTube 點樣收廣告錢呢好唔明朗嘅，同埋唔知點樣 approach 到佢嘅。咁於是乎呢有啲 agent 喺中間嗰度就幫你就負責收啲 sponsor 啊，即係例如啲 super chat 嗰啲呢，又或者嗰啲廣告費呀咁樣。咁呢佢個食水非常之深嘅。即係我懷疑超過三成添啊 ，even 透過 PayPal 都係，咁想同佢斷住關係，直接我哋再同翻 YouTube 丟啦。哦、啊，點知唔覆 email，send 過好多隻 email 想同佢中斷嘅關係係唔得嘅，佢完全唔覆。但係咧每次有人 super chat 親咧，佢都收錢，每次收廣告咧佢係攞咗一筆，同埋咧佢冇一個 percentage 同埋冇條數俾你睇嘅。淨係話俾你聽你呢個月有幾多錢。咁最近嗰個月呢有$100美金。咁唔知點解多咗人又係咁多，做多咗節目又係咁多，有時少咗添。咁所以呢我就因為呢個原因呢就想去另外一個 account 嗰度開返呢個9724。咁、那個 account 呢其實就唔難嘅，唔難揾嘅，就係、是、呢我以往要嚟擺我啲low tech tour， 即係我把又係講相機啊 講鏡頭啊嗰、那個 page 咧，就如果你 search 咧 Detective Tam， 即係一個字個 D E T E C T I V E T A M 呢個 keyword 咧，你就直頭揾到嗰一版噶啦。甚至乎你喺 YouTube slash user slash Detective Tam 咧都可以去到個版噶。咁咧如無意外咧，我暫定先啦，就八月嗰個禮拜咧就開始九七廿四就轉咗我嗰邊。咁如果大家嗱，我而家即刻 double confirm 先。如果係咧，大家可以 subscribe 定先啦。希望大家會 subscribe 定嗰邊先，我試下係咪先？嚇、啊？點解俾人 hack 咗啊？錯曬，死啦！唔見咗添，俾少時間啦。啊！哦，点解 Detective Tam 俾人舐咗嘅会？嗱，其实系咁样嘅，我留喺呢度俾大家睇。哦，唔俾留。哦，出到系嘛？出唔到。用翻自己一個先，系啦，見到啦，請大家咧就 subscribe 定呢個先啦，呢度得四百幾人嘅啫，咁咧就我遲啲咧就會移個 page 嚟度，但係好棘手啊，點解 Detective Tam 俾人用咗我真係唔知啊，但係嗰個有個日本人嚟嘅，真係咁吹牆。是零 subscriber 的，究竟什麼回事呢？我還有個 account 的，我暫時不決定住，咁啊，睇下開多一個得開唔開到啦，我試下先。好，咁總之，我而家先知道咧，原來 Detective Tam 係俾人用咗。咁我之前嗰個咧就係叫 Low Tech Tour， 咁所以再另行通知啦。咦，係咪咩 Detective Tam HK？應該唔係啦，冇人用。雖然呢、這個，咁我可能揾一個更加好嘅名啦，再開多個。哦，阿 Sharon 都多謝你 subscribe 咗先啦，但我而家暫時未決定。我同監製商量下先，拎埋先啦，因為嗰邊都有好大可能會用嘅，係啦。喂，咁咧就我下次可能會早啲公佈啦，因為咧而家走咗一半人噶啦，而家有幾多人啊？九啊幾人？喂，咁好啦，咁差唔多啦。仲有啲咩？係喎，好肚餓，未食嘢。咁啊 ，subscribe 咗先啦，而家唔係好多人。 是那個 channel 是叫 Low Tech Tour。 好啦，那差不多啦，咁啊嚟緊星期，如果星期三大家得閒呢，就喺金鐘見啦，因為我多數都會去㗎，即係如果冇咩特別嘢做嘅話。拜拜。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是主持的意见，不代表 Stage Tube 立场。